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热情的沙漠最早的原唱是日本一双胞胎组合，时间大约是在1973年，中文版则为台湾与日本的华语日语流行歌手，同时也是日本歌坛常青树的欧阳菲菲演唱的。在1995年，音乐顽童哈林庾澄庆重新演绎了这首歌曲，并收录在了专辑《哈林夜总会》当中，同时也成为了哈林庾澄庆的代表作之一。随着哈林的唱红，此后更是被段林希等多位乐坛新生代的歌手翻唱。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著名的音乐人科尔沁夫发文称，人生无常，天堂草原他日再会。布仁巴雅尔疑因突发心梗与世长辞，享年58岁。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当年红极一时的歌曲《吉祥三宝》。 Bir hukuda har haybetçi gibi çiğla biçkin dinle bir hur Hurun dinle huntun ilci ilcin dinle Ey gıdı bağlı bağlın dinle Boğla gallı gallın dinle Kahlar osu olsun dinle O sevim bu! Baba! Ay! Thank you. 爱无限是无限是无限错过，能爱着你苦也未去躲，爱你最想得你附和，像这宇宙邂逅，求你像我不要乱去想，为什么

有时秘密地看着你的眼睛，有时轻轻地听着你的声音，有时痴痴地望着你的背影，有时默默分享着你的伤心。感觉你就像雨漂浮不定，对你的爱写意在魂牵梦萦，不知你是否读懂我，是否感应。情在跳，情在烧，我真的不愿去寻找。情在跳，情在烧，何时给我温柔的怀抱。情在烧，你就在不愿微微的笑。情在跳，情在烧，我会爱你直到天地老。情在跳，情在烧，我真的不愿去寻找。情在跳，情在烧，何时给我温柔的怀抱。情在跳，情在烧，你就在不愿微微的笑。情在跳，情在烧，我会爱你直到天地老。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企业家王石， 我是参加赛艇俱乐部的训练，训练时呢就各种器械训练，一个半小时，杠铃啊、单杠啊，各种的有氧无氧的训练都上。训练完走的时候呢，我推着自行车走的，小腿肚呢抽筋了，就腿一瘸一瘸的。这个一半小时下来啊，他整个把我身体啊，实际上非常科学的训练，把我身上的多巴胺呢、巴啡肽啊，哎，他把你激发出来了。教练说了这句话，我特别爱听，只有这样你才能逆生长。 演员胡歌， 我想讲一个郭靖的故事。其实郭靖是大智若愚，郭靖身上最可贵的是他的侠，胸怀天下，奉献自己。我觉得我现阶段比较像令狐冲，我想要自由，我想要挣脱一种束缚，希望我有这种可能，从令狐冲变成郭靖。 中国植物化第一人曾孝濂， 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植物资源非常丰富的泱泱大国，如果没有植物质，那是不可想象的。就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除非是很贫弱的，都有植物质。我们那些老一辈的植物学家梦寐以求，后来建国以后就开始列入计划。我估计还不止45年，因为这个资料的积累可能得有80年，还有许许多多的志愿者采集了300万号的标本，我们有3万多种种子植物，3万多种要全部整理入库编号建立档案，45年我认为都是快的。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 接下来是乔伊为您带来历史上的今天。在历史上的今天又发生了些什么呢？一起来关注。1976年9月22号，巴西足球运动员罗纳尔多出生。1990年9月22号，第11届亚运会开幕。1994年9月22号，著名情景喜剧《老友记》开播。同样在1994年9月22号，国际考古学家小组发现最早人类化石。1998年9月22号，国际版权中心正式成立。2007年9月22号，中国首个无车日活动主题为绿色交通与健康。以上就是今天的历史上的今天，更多精彩内容就在经典969，我是乔伊。 当你感到寂寞，你的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去哪？你看那九点钟方向，日内瓦湖的房子。街上七千个地方，我们定居哪？告诉我答案是什么？你喜欢去哪？青海或三亚，离岛或希腊，南美。去吗？沙漠你爱吗？我问太多了。知道吗？这里的雨季只有一两天。昼很长，夜很短，夜晚有三年。知道吗？今天的消息说一号公路上那座桥断了，我们还去吗？要不再说呢？回首一年吧。 听听好音乐，让自己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现在是晚上八点钟。 岁月里都有你的故事，唱进每一段光阴。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FM 九六九就是爱经典。经典的

随着是爱的代价。

浮沉着我们的家，你再也不想吗？这些年的专心不睬，当朋友都不好吗？多想雨中听不清你的回答，他却那么清楚吗？这个你曾深爱的女孩也长大，你几乎成着我们的家，你从此不想吗？那这些年的专心无猜，你只当我是朋友吗？以为雨中听不见你的回答，却那么清楚啊，让这个你曾深爱的女孩也长大。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外观对于视觉的冲击力无疑是非常巨大的，尤其是车型换代，全新的外观设计能够带来很强的新鲜感，甚至在主观上可以左右消费者对它的接纳和认可程度。长安逸动 XT 是一款专为年轻消费群体所打造的车型，动感时尚的外观让它一经上市就备受瞩目。随着时间的推移，逸动 XT 也迎来了属于它的第一次换代。第二代逸动 XT 拥有了更加犀利个性的外观，同时配置的提升也十分全面，这种颜值设计的双拳出击还真的是让人招架不住。新款车型先期上市的是君势 1.6 升的车型，官方透露未来会增加搭载 1.4T 发动机的版本。而价格方面，全新逸动 XT 虽然进行了全面的提升，但价格区间却依然延续了老款车型的水平，增长幅度很小，诚意满满。逸动 XT 可以算作是逸动的两厢运动版，不过前一代的两款车型相互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大，全新逸动 XT 则不同。大不仅带来了更加协调的视觉感官，同时对于车内乘坐空间的提升也具有实际意义。全新逸动 XT 依然沿用了老款车型搭载的 1.6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功率94千瓦，最大扭矩168牛米，匹配六档手自一体变速箱，这套动力总成应对日常使用完全够。但是如果是谈到运动性，那肯定只能摆摆手再甩上一句力不从心了。不过好消息是，根据相关规划，长安会在未来推出搭载 1.4T 发动机的逸动 XT，想必那个版本的车型在动力表现方面会有质的提升。综合来看，2018款逸动 XT 真的是一次全方位的换代升级，外观内饰设计以及配置都较之老款车型有着十分明显的提升，但价格却依然维持在同一水平线，并未有大幅增长，可谓诚意满满。虽然动力总成的软肋目前尚未得到解决，不过随着 1.4T 车型的上市，相信问题一定会迎刃而解。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等候，梦想是梦想，我还是一个我，那时间忘记万流，最美时候不经意匆匆的发火，曾经想拥抱的彩虹，盛开的花朵，那纯真的笑容，突然有风吹过，那一转眼只剩我。我不懂人世间有哪些愁，他为什么要缠着我，到底这会是谁的错，还是我不放手。哦，人世间的那些愁，这世界给我的诱惑，这是不是要告诉我，潮起终究潮落，总要有人来陪我，咽下苦果，再尝一点美梦，要等你先开口，那冬天才会走。些人经过我身旁，住在我脑中，在我心里转动，有些人变成相片，堆在角落灰尘，像雪一般冰冻。就这样吧，我知道我努力过。我想到遥远遥远的以后，会不会有人知道我在这个寂寞的星球曾这样的活过。哦，遥远遥远的以后，天上和地球的尽头，应该没有人能抢走我永远的感动。总要有一首我的歌，大声唱过，在看天地辽阔，这不多不少，幸福刚好够用，活着其实很好，再吃一颗苹果。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资深心理咨询师金帝， 心理疾病所要承受的痛苦是比心理痛苦要更加强烈的。 他们甚至是不知道重度抑郁症的自杀死亡率哈是要高于很多的癌症的死亡率。那其中呢会有80%的抑郁症患者会出现睡眠障碍，那么就是包括失眠、多梦、早醒、梦魇。有一种抑郁症就叫做阳光抑郁症，也被称之为叫微笑抑郁症。这样的人呢，他为了获得大家的认同，他会拼命地隐藏自己的情绪。那长期积累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就会给他们造成非常大的心理压力，从而导致了抑郁症的发生。 联想副总裁姚丽： 抱怨其实是一个特别 negative 的东西，就是说它只会带来伤害，对你自己内心很伤害，对别人很伤害，而抱怨不会带来任何的结果。很多公司都会抱怨说啊，我们老板怎么这样啊，你怎么那么样。但其实抱怨本身可能除了可能是一种发泄之外，可能是没有任何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尽量的去做 productivity 的事情，少去做这种发泄或者说这种 complain 的事情。我基本上毕业之后就在联想，为什么我在联想这家企业能就是工作了17年啊，就是你不会感到审美疲劳，把自己锤炼成这个战无不胜的这个商业精英。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公司能给你提供没有天花板的舞台。 作家舒怡： 平均线上的普通人如何才能让王子注意到你，只有两种方式，第一让自己站得更高，第二通过内外兼修让自己变得更加醒目。工作和事业才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爱情与面包相比较，哪个更重要？当然是面包。 969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在2018阿里巴巴投资者日，马云接班人张勇现场演讲称，未来线上线下商务不会再有任何区别，真正有区别的是数据化的商业模式和非数据化的商业模式。李麒麟认为，缩减资产规模或者投资风险计提较少的资产可能会影响银行的营收或利润，利润减少会影响银行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从而影响银行资本的增加，形成衰退陷阱。中国央行称，虚拟货币相关的投机炒作盛行，价格暴涨暴跌，风险快速聚集，严重扰乱了经济金融和社会秩序，提醒消费者和投资者应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不要盲目跟风炒作。好了，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晚上9点，和家人朋友一块儿放松心情，我是赵薇。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969，品味时光之美。

当你天天脾气爆炸时，除非你的本事是天才级别的，不然你的本事救不了你的脾气，可你的人品级数却会一直往下降。都说脾气里藏着一生的风水。

却陷入了困境，我好累。

天夜匆匆，怀里情人在意，相爱偏不能容，情人无言地哭，心怎不忍忍。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经典九六九电台， 陪你一起在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谁能受太多伤，会不会再失望，在这条大路上有几个影子在挣扎，越往后路越长，用真情来抵挡滂沱的大雨中，我淋了一身又何妨，花虽少心知道，我的感情你明了，只能向前走，不能回头望。梦虽多做得到，要让世人都明了，有一种爱它永不老。我追过一切，我想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盛牧集团草地基地负责人黄永强： 到沙漠里头创业呢，其实就是与天斗与地斗。我觉得 人这一生能选择去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且能留下痕迹的事情，是件很庆幸的事儿。如果要是说很多事情一步到位以后呢，我觉得人对这个幸福的感触有可能不会那么的深。那就是想过成功，想过失败，但从未想过放弃。 东吴文化创始人梁东， 我最真实的感受，要去体验一两件事情，这件事情是让你可以不计成本的去做的。不要骗自己，如果有机会你体会过这种可以不计成本的巅峰的工作体验或者生命体验的时候，你就可以放下对于我要赚钱才工作的想法。 金牌制片人黄兰， 啊，想到明天要上学和明天去春游，你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打开行动力的这么一个就是瓶颈的话，最好的还是说要去做我们认为我们愿意做的事情。但凡我有选择的话，应该让我说谎的那些老板要不要拒绝？当打听其他客户竞争对手的消息的时候，那些客户我们要不要拒绝？那这个过程中我就会非常非常的纠结，但是呢也会，我觉得我自己还会做出一个相对当时而言比较正确的决定。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 接下来是乔伊为您带来历史上的今天。在历史上的今天又发生了些什么呢？一起来关注。1976年9月22号，巴西足球运动员罗纳尔多出生。1990年9月22号，第十一届亚运会开幕。1994年9月22号，著名情景喜剧《老友记》开播。同样在1994年9月22号，国际考古学家小组发现最早人类化石。1998年9月22号，国际版权中心正式成立。2007年9月22号，中国首个无车日活动主题为绿色交通与健康。以上就是今天的历史上的今天，更多精彩内容就在今天969，我是乔伊。 晚上十点，回想一下今天发生的有趣事情，带着微笑上床睡觉哦。我是陶喆。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